绿树浓荫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 楼哥，你等我，我一定回来。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作者奇经难去。 我是若离。 我是火云绅士。 我是阔先生。 后期制作青玉，由来月文化出品。 看到自己制造的残局，周开一时也愣住了。他感觉自己并未实力，却造成了整个会场的恐慌。每个人看他的眼神都像是在看一个怪物。周开呆愣愣地立了半晌，突觉筋骨酥麻，一跤跌翻在地，四肢剧烈地抽搐起来。但他意识尚在，瞪大一双眼睛死死瞪着沈长青。 天哪，他痉挛了！ 见到此情此景的人都吓坏了，纷纷掏出手机联系医院。池小池对061说， 从现在起，在外人眼里，他真的是一个病人。 这世上最可怕的事情，就是你明明是健康的，但全世界的人都认为你有病。就像对沈长青来说，明明是生活在地狱之中，还要让所有人相信自己正快乐地生活在天堂。这黑白颠倒、有口难言的滋味，周开大可慢慢品尝。而池小池为他选定的归宿是精神科，很适合他。这样的状况已经有些超出 Sim 的预想，他知道周开一定会闹，却不会想闹到连人都趴下的地步。他有些头疼，只好将目光投向沈长青。作为一个尽职尽责的现任伴侣，沈长青急步赶到周开面前，面对他可怕至极恨不得吃人的表情，视若无睹地安慰道， 救护车马上就来了，你坚持一下。 周开挣扎着，四肢痉挛，却无法起身。他从喉咙里挤出可怕至极的低吼， 回家。 可是医院， 不去医院，哪儿都不去。 离他们稍近的人都听到周开咬牙切齿的声音， 你敢送我去医院，我就杀了你。 在场诸人震惊，他们报警的心都有了。沈长青似是被吓到了，整个人剧烈的一哆嗦，小声道， 好好，我们回家。 池小池之所以做这个选择，是因为周开的后悔直动。沉寂多时如同死了一样的数据从零跳到了五，这并不算什么可喜的进步，但也足够让池小池确定这个看似无坚不摧的周开已经被击开了一条裂隙。那他为何不推上一城呢？不顾众人的劝阻，沈长青含着眼泪把瘫软的周开抱上了车。只要是长了眼睛的人都能看出沈长青对周开的极度畏惧，但这又是别人的家事，沈长青不让他们插手，他们也是爱莫能助。Sim 让工作人员将周开的车停到后门，以避开记者们的耳目。车稳稳停下时，他帮沈长青将周开扶进副驾驶，替他系上安全带，并出言劝说道， 沈先生，我看周先生的精神状态不是很好，我还是先联系医院。 周开四肢都没了气力，只能用眼刀去挽 Sim。 沈长青流了满脸的泪，坐进驾驶室发动了车子。 谢谢，不用了。 这就是婉拒的意思了。但是经过这些天的事情， Sim 晓得沈长青不是没有分寸的人，于是他放弃了劝说，但也讲了个事实。 刚下来时我听到有人报警，一会儿可能会有警察到周宅问话， 你不要紧张。 能调查到什么呢？一切都有一送应付。 在引擎低沉的轰鸣声中，沈长青轻轻用手背抹去眼角的残泪，余光抛向窗外，盯准 Sim， 眼中含泪，嘴角却挑起了一丝冷笑。Sim 一愣，旋即炸出了一声的冷汗。车子绝尘而去， Sim 站在原地，脑中有点混乱。他仔细思考了一下今夜发生的一切，只觉一切都环环相扣，似乎有人在牵着节奏，一步步引导着周开的情绪，把他诱进那个无底的深坑里去。但那个带着节奏的人却不是 Sim 这个宴会的主办者，自己用来泄愤的曲被那人轻而易举地化用了去，变成了他的曲，就连自己的嫉妒和报复也不过是一颗方便利用的棋子而已。甚至直到现在， Sim 都没有充足的证据证明这位被拘在一方小天地里身受重伤根本无法出门的沈先生就是幕后的始作俑者。而 Sim 唯一疑惑的是，如果这位沈先生真如他所想的这样可怕，那么他为什么会甘愿被周开凌辱整整三年呢？离开光鲜亮丽的宴会，重新和周开独处，沈长青好像是认清了自己的身份，只顾着开车一言不发。周开的一条舌头最先缓过劲儿来，他歪着脑袋瞪着沈长青冷笑道： 沈长青，你本事不小啊。 沈长青没有讲话。 你和 Sam 勾搭在一起多久了？嗯，他难道能满足你那放荡的？ 接下来周开用生动又尖刻的言语描述了沈长青腰部以下的器官，用词非常之地摊文学。对此沈长青回应是： 你太累了，好好休息吧。 他的口气谦恭又无奈，嘴角却浮出一丝淡淡的笑意，这一笑立即激怒了周开。 有什么好笑的？姓沈的，你笑什么？ 我没笑。 周开狰狞着面容，把疲乏无力的躯体往上拔了拔。 沈长青，你说实话，你想回我此话多久了？你从哪里找来的人算计我和莉莉？ 沈长青一否到底： 我没有。 你没有？你敢说你不恨我？ 沈长青握着方向盘的手有点抖，连带着声音也在发抖。 我不敢，不敢恨。 不敢？ 周开满怀恶意道： 沈长青，是我太小瞧你了。你什么不敢做？是我这段时间太给你脸了，你就不懂得要脸了？我问你，你是不是天生欠揍的贱皮子？ 沈长青好像彻底麻木了，红着眼圈虚声道： 我是。 周开又挣出一点力量，把束缚着他动作的安全带解开，手颤抖着抬起，摸到驾驶座那边，揪住了沈长青的西服下摆。这力量卡是以透支使用者接下来两个小时的体力为代价的，但并不是真正的瘫痪，一些动作还是做得出来的。衣服一被扯紧，沈长青顿时慌了神。 周先生，别，我在开车。 周开一点点爬向他，就像是一头游动的粗短的蟒蛇，阴冷的眼睛死死盯住他的脸，满是恶意的： 你就是我养的一条狗，是我的奴隶，好吃好喝养了你这么多年，你有什么权利跟我说？你身上有哪里没有被我打上奴隶的印记？这里，还是这里？ 他摸上沈长青的胸腹肋骨，攀着他的胳膊，手指一路向上。当着那么多人颜面扫地，被人当作是神经病、疯子、老年痴呆， 你周开那强烈到变态的自尊心怎么能忍受？他眼里的血丝仿佛要炸裂开来，他只想报复这个胆敢把自己当猴子一样戏耍的沈长青。 对了，我忘记了，还有这里。 周先生， 他穷尽全身力气掐住沈长青的脖子，沈长青失声唤出声来。 周先生。 大概是为了躲避记者，沈长青挑的回家路是一条少有车辆经过的远路。被周开这样没轻没重的一扑，车辆立即失去控制，左右蛇行起来。零六幺见状不妙， 需要帮忙吗？ 池小春努力在窒息间匀出说话的力量。 是不是还有一张体力增强卡？我要撞墙了，不能再让他受伤了。 力量增强卡是以透支精神为代价的，对你自己有损害。 池小池双手稳稳把住方向盘，在逼命的危机中尽量镇定地在空旷的街道上开出蛇形的轨迹。 我得保护好他。